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音乐有爱更动心，戴口罩指引也更新。 我是 Mr. 长长小航，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，压实鼻夹，规范佩戴很重要。 我是古月，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，放在干净的袋子里。 我是麦麦，口罩记得及时更换，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。 我是静鱼，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，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。 FM 九七点四，科学佩戴口罩，用爱守护健康。 Power Music，Power Power Power，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，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，跟着呼吸，听节奏的强烈，颠覆想象的夜，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。 Welcome to DJ Spring Chunhui's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 Here's the Power Music。 我们热爱这个世界，我们热爱努力生活的人，我们更热爱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。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晖。那今天呢是星期二，希望呢在每一天大家都能够是开心的。虽然今天工作很忙，但是呢有我们的节目来帮你解乏，那是不是觉得还不错呢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就正式的开启了。今天第一个要登场的呢是董又霖，我热爱我啊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完美的诠释了只有爱自己才能够爱世界的道理。没错，这个世界呢规则太多了啊，总会有条条框框去限制你想要成为的样子。那董又霖呢用温柔又坚定的声音一路前行，带领你成为被自己热爱的样子，那要相信未来，勇敢坚毅。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董又霖的我热爱我，掌声有请。 生故事，有些人感受彼此，有些话太多修饰，以为诚实，有些人就那种样子。我承认荒唐太多，固执太多，失去太多，不是我不想快乐，自我拉扯。我看过流言太多，附和太多，失望太多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我热爱我。有些事不用解释，发生故事，有些人感受彼此，有些话太多修饰，以为诚实，有些人就那种样子。我承认荒唐太多，固执太多，失去太多，不是我不想快乐，自我拉扯。太多，附和太多，失望太多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我热爱我。我不愿配合演出，忘记疼痛，假装去懂，终于能放下冷漠，放手一搏。看着他目光炙热，管他结果，真实的说，你不我热爱我。 下冷漠，放手一搏。看着他目光炽热，管他结果，真实的说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我热爱我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我热爱我。 希望呢，我们不被任何人妨碍去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，成为想要成为的人。也希望呢，我们能够一直热爱自己，也愿我们能够奔走在每一岁的热爱里。你明白了吗？董又霖，我热爱我，送给大家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黑碧在 SHE 的团队当中活动的时候呢，他是负责高音的哈，那但是声线呢始终不如 Ella 的女中音有辨识度，也不具备 Selena 的少女感。那这些年过去了呢，他以田馥甄的名字呢是重新出发啊，那一张张专辑一张张的出，那竟然变成了一个脱离口水歌偶像的独立女歌手，那几乎呢成为了新一代文艺女生的代表。那所以这些年呢，我们真的是越来越爱田馥甄了，他的每一首歌曲呢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，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应该是可以全程大合唱哦。来，田馥甄，寂寞寂寞就好。 Part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蔡徐坤带过我们的手机 EDM 的单曲，叫做是 Bigger 啊。低音的跃动搭配着它充满质感的 vocal， 病毒性的旋律，新鲜强烈的律动，将我们年轻人的青春潮流还有态度呢，真的是全情释放了，瞬间非常的抓耳。那你有 get 到吗 ？OK， 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晖啊。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我们这样的节奏当中，然后呢来给自己解解压啊，因为呢现在也是暑期的这个阶段，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。那因为真的是太难得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将这种律动来继续。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SNH48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天晴了。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就是讲述了一段和青春和成长有关的回忆。那从天真浪漫的少女到聚光灯下的偶像，那这段旅程是有苦涩有挑战，但是呢更多的是美好和热情。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天晴了，感受一下吧。 瞳孔倒映着的乌云，还有你和脸颊上没擦掉的雨，阳光也只存在呼吸之中的交集，没忘记没放弃，不会亲手约定，迎着彩虹与你再相遇。天相配却同行， 更是单独出现这世界，因为向前走到一起，谁都会说着向前吧，不要害怕，去相信吧，哪怕身上留下伤，都说这样是成长的代价。看你风飞翔，这以后悲伤留下的疤，这样子的我很美丽吗？瞳孔倒映着的乌云，还有你和脸颊上被擦掉的盐，阳光也只存在缝隙之中，的交集没忘记， 过后就会是天晴了。十六位女孩呢，最终迎来了自己的绿洲啊！她们在阳光的沐浴下，享受着音乐翩翩起舞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种状态，能够带给每一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，好吗？好了，继续听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鹿晗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慢慢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写的就是他们甜甜的恋爱吧，是吧？让我牵着你的手，我们慢慢慢慢的走。那你觉得热了呢，就绑上丸子头，在我的身后踩着我的影子走。哎，那这首歌的旋律呢，配上超有画面感的 MV， 真的是很治愈啊！闭上眼睛呢，在听着他唱，那你就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出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画面啊。慢慢的，慢慢的啊，是吧？大有一种从前车马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感觉，是吧？那或许呢，这才是我们向往当中的爱情的样子。来吧，来自鹿晗的《慢慢》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 马车停在路边，空气变新鲜，你靠在我的肩。才发现生活给的甜好多来不及体验，我忘了时间，想要安静一点，关掉了朋友圈，就轻松的呼吸，两个人这样慢慢过一天。沮丧颓废，压力疲惫，统统都赶走，好心情翻倍，带你拥抱我们的地球。你看白云慢慢的慢慢的走，花雪慢慢游， 牵着你手，我们慢慢慢慢走。你觉得热就抱了半指头，在我身后踩着我的影子走，大自然像支乐队在演奏，心跳冲到一个点在鼓手、yeah、闭着双眼好好感受，挺不过去那些缺口，阳光是最有力的拳头，把一击快乐送给了我。沮丧追飞压力疲惫统统都赶走，好心情翻倍，好想走到另一个地球。你看白云慢慢的慢慢的走，或许慢慢游，追着微风慢慢的慢慢的走，风筝慢慢游，沿着太阳慢慢的慢慢的走，影子慢慢游，我们两个慢慢的慢慢的，整个世界慢慢的没有烦忧。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，我们慢慢慢慢走，牵你手让我牵着你手，我们慢慢慢慢走，让我牵着你手，我们慢慢慢慢走，牵你手，让我牵着你手，我们慢慢慢慢走。 我疯了。

伤还在耳畔，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，我望命运手风轻云淡，我让是非与你无关，我的慌乱我的伪装，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，情剪不断也不愿剪断，再艰难说故事还没完。道别又道别，汽笛声在呼唤，想念还想念，往事被泪晕染，月光将迷雾都驱散，回忆似梦境又似迷幻，看似过去却还在纠缠，拥抱的温存随风而散，道别伤还在耳畔，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， 来自周深带过我们的随风啊，没错，周深的演唱呢实力真的是太强了，每一个音呢都像是行走的 CD 啊，没错，天籁之音真的是名不虚传，周深的随风希望能够喜欢。没错，周深唱歌呢不但唱出了曲中细腻的情感，那他的咬字呢让人听上去也会是非常的舒服啊，再加上自己独特的声线，带来的震撼呢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，那再见难说故事还没完真的很美，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也能够喜欢，周深随风你要记住哦。 OK， 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又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了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云音乐最近推出了一个系列，召集一些新晋乐队演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影响力的难忘金曲。1999年张艾嘉导演，金城武、梁咏琪主演的爱情电影《心动》上映，林小培演唱了同名主题曲。22年后棱镜乐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，一句哼唱历经时光20多年，这段旋律总会牵出很多人的故事和回忆。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，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棱镜《心动》。 有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的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 绕着蓝天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 接下来要登场的呢是肖战，肖战的声音呢也很特殊啊，干净不造作，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让人很入戏。那下面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就是他演唱的《余年》啊，这首歌呢非常好听，但是呢也非常难唱，那是属于传统歌曲的一种节奏。那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听听看肖战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，真的是可圈可点，来感受一下吧。 时光在岁月长河里不停地轮回，记忆在前世今生里不停地交汇，漫漫星河醉，转眼间春去秋来，燕儿已南飞，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，在梦里转了千百回。可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着余年，纵然实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。今宵月影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年，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并肩。 等一场潮落又潮起，湮灭了余晖。是不是思念在堆积，溢满了酒杯？慢慢心喝醉，转眼间春去秋来，燕儿已南飞。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，在梦里转了千百回。看落花无言，琉璃中年复一年，细数着余年。纵然实在不想剪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。皓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看顾着余年。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并肩。看落花无言，琉璃中年复一年，细数着余年。纵然是在不想剪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听皓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看顾着余年。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。 怎么样，真的没有说错对不对？真的很厉害。那正如作曲和制作人陈诗木老师所言，这是为肖战而量身定做的。那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为你送出的当然也很好听，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歌，叫做是不痛。那这首歌曲呢让张韶涵来唱，声音真的是太有冲击力了，高音呢也很有力量，那音色的辨识度呢也不用再多说了。而且这首歌曲在张韶涵演唱的时候呢，也用了很多的气息来支撑，那唱的是不痛，那可是很多地方呢却让我们的听者听到了痛感。那在最后呢，他也唱到了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，仿佛冲向了一片耀眼的天光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，我们来一起共勉，来一起努力吧。张韶涵不痛。 OK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今儿的节目呢咱们就告一段落了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吧，拜拜。一点我对你的思念，承诺不